好，翻嚟第三节啊！ 好 啊，第三节咧，我哋喺开始嘅时候咧，就讲一啲怀旧嘢啦。 系 咁咧，就讲咗就一架机咧，大家咧睇图咧就见到咦，好似和谐号咁啊！ 系 XB 七十啊，应该真系七十年代。 sorry， 唔系和谐号，即系和谐客机啊嘛。和谐号系大陆嗰啲。 Concorde， 你嗰个叫 Concorde。 系啊 ，Concorde 系。咁咧呢部嘢咧就其实唔系嗰啲和谐机嚟嘅，你见咧系底下有一个叫 USAF 啊嘛。咁呢个咧就系咩咧？呢个系复仇者女神啊， 系或者叫战神士皮啦，啲人咁译啦，唔同。 战神士皮啊， 系啊，啲唔同译法啦， 好似有啲靓喎。战神士皮，咁呢架嘢系劲噶， 系， 因为呢架嘢咧当时齐名咧就系咩咧？就 系 嗱，有一架叫 U2 啦， 系 U2 咧就可以飞到好高啦， 系 都可以 OK 快。 U2 就飞得好慢，可以好飞得好慢，可以飞 系可以飞得好快， 系啊， 系啦，同埋佢啲翼系横噶嘛， 系啊， 唔系后梁噶嘛， 系啊。 咁另外咧就 S-37 大家知呢个 Blackbird 啦， 系。 超级快啊！ 系啊，三倍音速啊！ 三倍音速啊！ 系， 喂，但呢架都得嘅喎， 呢架得， 呢架都可以三倍。 呢架落副引擎推喎，呢部 系啊，但系呢架都得嘅。咁当然你问咧，就梗系 Blackbird 靓啲啦。 系啊，呢个仲要系度身订做副引擎俾佢， 度身订做系嘛，系好劲啊！呢架嘢系嘛，咁咧就呢架嘢吓，即系阿 Alex 讲叫战神侍女啦，或者有时我哋叫做女武神啊， 女战神啦， 或者叫做复仇女神啦吓，好多名嘅其实 系好多名。 咁但系嗰阵时北美航空做嘅，咁北美航空咧当年咧就同呢个 Lockheed Martin 差唔多咁出名嘅， 系啊， 系真系风光过噶， 系啊， 系劲嘢嚟噶， 系啊。 咁咧就当然后来咧，因为咧做咗个咁大 project 衰咗咧，就真系大镬嘅。 系做好多噶，早期啲喷射机全部都北美航空做噶， 但系就后屘可能就成日都唔中标啊嘛。后屘成日都唔中标啊！啲 project 又 fail 咗， 系啊 ，project fail 咯， 系啊，咁所以都几阴功。嗱，嗰时佢发现呢个 XB70 啊，即系我哋讲呢个女神士皮系嘛，或者即系叫做女武神啦吓。呢部嘢咧最快咧就可以三倍音速，咁即系咧同呢个嘅 SR-71 系一样嘅。咁但系咧 SR-71 咧，大家知佢系侦察机嚟噶嘛，佢系冇武器噶嘛，斋飞嘅啫嘛。但呢部嘢唔系，呢部嘢系带导弹嘅，劲嘅，仲甚至乎咧，佢哋嗰时咧曾经 propose 咧，不如把核弹。 系， 直头咧当佢战略轰炸机用。 系啊， 嗱嗰个年代冇 B-2 噶， 冇 B， 嗰个年代冇 B-1B 噶， 冇 B-1 系啊。 咁冇呢啲咁点玩咧？你 B-52 嘅问题就系你系人都睇到你啦， 慢啊嘛，都唔会 一慢， 系啊， 又走得唔快， 飞咗九百两 吓，即系我俾你炸到你都冇命翻转头。 系啊，我成日都讲我只威翻屋企喎。 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一定要发明一架咧。一系就超快，但嗰阵时唔兴隐形噶嘛， 系咪？ 或者嗰阵时可能都唔估唔到有隐形呢样。 其实呢架都少少隐形噶啦，三个嘢。 系，但系咧就佢叫做啊，可以带到核弹。 系， 咁但核弹咧就可以去到苏联嗰阵时就掟落去嘛。 系啦， 咁咧就然之后就开 A B 走啦， 系 咪？即极速走路啦，咁样。咁 suppose 啊，理论上就冇咩防卫，因为当年咧啲导弹咧，如果你有三倍音速咧， 就 玩晒噶啦。当年咧嗰啲导弹拦截你咧， 啊啲飞机三倍音速都 冇三倍嘅。 啊、 我印象中系 1.5 至2倍咯、 啊。好似我见过纪录片讲翻嗰个揸住 SR-71 嗰个即系 Bad Bird 嗰个机师啊， 系 话咧啲 SAM 追上去咧系完全跟唔到 啊， 跟唔到 啊， 跟唔到，只能喺附近咧隔住几公里咁爆嘅。 系啊， 系啊，因为佢瞄唔到你啊， 即系追到我尾灯我就当你 追到尾灯系啦，系 当你赢 系啊，追到尾灯见到我尾灯当你赢 系嘛，见到就当你赢啊，结果都见唔到 嘅，系啊，未见到爆咗啦， 几公里爆咗啊， 好远噶都爆，但系话感受到少少气流嘅， 哦，少少啊，少少，因为佢快到感受唔到， 系啊， 咁咧咁呢个战神侍女啊，咁高速度啊，都唔需要咩武器，当年。 系， 而家就唔得啦。而家你谂下，你三倍音速对住嗰啲都行眼， 就因为知道咗即系俄罗斯，即系苏联啦，嗰啲防空系统做得好咗之后，佢就放弃咗呢个计划啦。 系啊，咁啊，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是、今日咧想讲咧、就是，就系当然后来就有啲战略导弹啊，剩嗰啲就唔需要用呢啲啦。 系啊， 但系咧今日咧就主角都唔系女武神、啊，系佢入面嗰个武器、啊， 系 圆氹掉噶嘛。 系， 咁第一大家睇图咧，见到呢个圆氹掉嘅嘢啦吓，你见到咧就嗱一个咧 front 前面啦 ，AFT 后面啦吓，咁啊呢个咧上面个样啦，你见到打侧个样咧有啲子弹 feel 嘅，系嘛扁扁地咁样啦吓，咁后面咧就三楷嘢啦，咁当然嗰三楷嘢就即系一个发射口啦， 呢个似啲 wireless 嗰啲 AP，WiFi 嗰啲 系嘛，好笑啊！你呢个都市传说嚟噶， 系 呢个都市传说，呢个咧叫做 成日唔买，即系成日唔买，佢见到啲飞碟就系可能呢只嚟噶， 系咪呢只？唔系呢个细好多嘅， 细好多， 呢个细好多嘅。咁咧就讲咧话呢架嘢咧，如果喺三倍音速嘅情况之下发射咧， 系 佢最后系可以去到六至七倍音速嘅， 哇！ 甚至乎咧话快上嚟咧可以追到上九倍咯。咁但系咧好搞笑嘅，呢嚿嘢有风洞测试嘅，咁咧佢哋咧就发觉咧，就算你开到好大嘅功角咧，佢咧嗰个操控性能都好好，其实好难嘅，即系你问你个阻力咁大， 系咪？咁但系佢都操控到，咁所以咧呢部嘢系劲，同埋咧啲人成日都话呢部嘢咧原飞碟型噶嘛， 系啊， 有个好处咩就系佢用咩角度飞咧， 哦， 都好顺，冇咁多嗰啲叫咩啊，即系嗰个阻力啊嘛， 系， 同埋咧 阻力平均， 啲人话其实佢可唔可以表面就咁样，其实佢咪最后好似飞碟咁样飞嘅咧？ 我成日都买一区，成日见到人就系类似佢嘅嘢啦。 同埋咧，啲人话因为呢个系罗兹威尔事件之后噶啦嘛， 系， 咁罗兹威尔事件之后系咪即系系立咗佢啲飞碟技术？然之后就攞嚟做呢嚿嘢。 哦，呢嚿嘢发咩？发现咗之后，拣要老作个外星人故仔出嚟嚟冚住呢单嘢咯。 唔会啩？应该调翻转啊。咁所以我就谂咧，就系呢嚿嘢咧几搞笑，几划时代嘅。但系依家呢嚿嘢咧，嗰、那个技术咧仲系封存咗嘅。 哦。 咁咧，就你话会唔会有一日美军咧攞翻出嚟用？就唔知啦。不过个问题好压定咯，即系你圆碟型噶嘛。 系。 而家啲导弹全部长条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唔知呢个有咩咁好啦。即系你圆形嗰个位。 系， 即我都暂时未洞悉到，因为你咁睇落好似咧喺我哋地球个 physics 上面嚟讲咧，就唔系咁 user friendly 啊， 比较难理解啲啊， 系嘛，就唔系咁 user friendly 咯，用来。好啦，另一单咧都系搞笑嘅，就系、是、呢个嘅韩国啊，韩国咧嚟紧咧就做嗰个潜艇， 系， 嗱佢呢个潜艇咧就唔系做到好大嘅啫， 系 3000吨。 三千吨都唔算好细咯， 唔细，但系老实就系你同嗰啲核大国咧。比又唔大啦， 咁你咁你战术潜艇嘅架战， 你随时求其都讲紧10000吨噶嘛，即系核潜艇。咁、 哦、 你呢啲唔系核潜艇啦，呢啲常规潜艇啦， 攻击潜艇啫。 系啦，咁啊做3000吨，咁啊 OK 嘅。咁呢个咧喺边度做咧？呢个咧就系韩国吓，好搞笑嘅，佢嗰个嘢叫 DARPA 嘅， 系咩？ 但佢个 DARPA 咧同美国嘅 DARPA 咧就争个 R 嘅， 系咩？ 哦，系咁呢个 DARPA 咧就声称就话咧呢个叫做 KSS 三型啊， 系 嘅常规潜艇啊。佢咧平时常规潜艇我哋讲未做嗰啲铅酸电池嘅， 系 嘛？即系你讲啲 NIMH，NIMH 啊嘛，咁而家唔系嘅，呢个唔系 NIMH， 呢个系用 锂 电啊， 锂电 lithium 啊，用锂电池。我哋系咪讲过日本苍龙嚟紧会做嘛？ 系啊， 苍龙级会系用呢个嘅锂电池嘛？ 系啊， 咁啊，同埋佢哋话个锂电池个。威力是比之前劲咗两倍， 系因为点解锂电池好难做得大啊？ 系， 即系你 NMH 就系啲液体嚟讲，就锂电池嘅固体硬噶嘛。 系啊， 同埋太多嘅话系好难做到咁大嚿嘅， 同埋安全都会系一个因素啦。 系啊， 系啦，同埋贵啊嘛， 贵，绝对贵， 真系贵噶。咁、 啊、 但系而家咧听讲咧 ，Samsung 俾技术， 系， 但系咧俄罗斯有人串佢，你之前67先爆啫。你依家又做潜艇， 系 爆唔爆噶？ 我再做喺你嗰度爆啦， 系嘛？即系我驶过嚟你海参崴度爆，唔系你死未得你个海军基地冇牌，你个太平洋舰队。咁所以咧就好搞笑啊！即系佢哋话咧，Samsung 嗰边啊， 系 即系佢哋就话依家做呢个咁嘢，咁就总之俄罗斯专家啦，就攞晒啲相出嚟咁讲啦，哇！你得唔得噶啲嘢咁样？ 系， 咁咧就当然锂电池咧，我哋讲过啦。锂电池问题就系咧，佢嗰、那个本身个 reaction 系快啦， 系， 同埋就如果万一加热不当咧，就好易爆。 系啊，同埋少少水气都好易爆啊， 系嘛？即系因为你掂水嗱，如果大家咧印象中咧，中学嗰阵实验室咧，嗰时阿常咪咧切咗嚿， 系 切咗嚿嘢，我细个唔知咩嚟，就叫 sodium 啊嘛， 系 sodium， 掉落水系会有紫色、啊、紫色火嗰啲啊， 有炸， 跟住有一只叫 potassium 啊嘛，剪落系咧又系会紫色火，好似叫 lilac 啊。咁啊，紫色火嘅， 有啲摆空气一开个盖已经 濑嘢啦， 一开个盖，跟住佢啲油浸住嘅， 系啊， 啲油咧一清即系撇咗啲油之后咧，就会自己着火噶啦。 哦，系啊，所以系好危险嘅。咁所以咧，大家都 feel 到咧，锂电池咧，其实已经比我哋头先讲嗰啲金属咧系冇咁 reactive 噶啦。咁但系如果摆落去咧，做得唔好都会有呢啲情况啦。 系 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如果可以用到啊。 系， 即系用到呢个技术嘅话咧，就应该系会好啲。但系俄罗斯咧，好似话佢哋都有试过嘅， 系咩？ 俄罗斯有啲摆啲锂电池咧，内佢哋啲潜艇咯。 系， 但系听讲唔 work 咯。诶，因为佢哋嗰啲咧外壳咧会胀啊。 哦。 咁大家知胀咩事啦？即系入面应该系变化啦。 变化可能嗌佢系佢嘅，唔系买韩国或者有日本锂电池啦，买中国锂电池咯。 佢系咪买中国啊？ 可能系啊。 应该日本都冇咁大镬噶。 系啊。 咁佢哋就话咧，其实锂电池咧，其中一个就系、是。佢哋啲柴电啊， 系 佢食平啲柴电啦、啊。咁如果佢用咗锂电池咧，就应该会成个结构会轻啲啊嘛。 系 咁咧，依家如果搞唔掂嘅话咧，佢哋就唔敢用啦、 哦。 所以俄罗斯咧，其实佢自己有谂嘅，但系自己做唔到。咁依家见到韩国话做， 系 就有少少酸葡萄啦、 哦。 我记得有个网友成日话，话俄罗斯系咪有啲酸葡萄啊嘛？ 系 即系对啲新科技。 咁呢个都冇办法啦，因为你自己唔够钱 做。因为本身即系韩国仔嘢就跟住日本仔做嘛，日本仔以前几间厂电池厂做得好啊 ，Sony 啊 ，Panasonic 啊，三洋嗰啲做得好嘛。 啊，做 Super 咪都做。 做 Super 都系，但系而家全部都合埋合翻埋咗一间啦。 系啊， 即系几间厂合埋一间做电池厂做，咁而家将啲资源就摆晒一间厂度，咁啊大家 哇，即系硬佢 系啊 ，share 系啦，资源，因为韩国做得平过佢。 哦， 佢冇办法，佢一定要咁样做嚟到去顶个市场嘛。 哦、okay. ，另外咧就嗱，韩国呢架潜艇咧有样嘢劲嘅，就咧佢个潜艇咧可以射咧一个即系我哋叫 VLS 啊，垂直发射系统啊， 系 咁咧就可以射一个导弹叫圆母型啊。圆母咧，大家记得咧，我哋喺我谂大半年前讲咯， 系 有二型、三型噶嘛。 我就谂起圆母门之变， 圆母门之变，呢、這个咩啦？范冰冰嗰啲啊，咁咧就。元武二、元武三啊，咁咧就元武二咧就弹道导弹嚟嘅。嗰阵时我同大家讲咧，就呢个咧就可以南韩对付北韩噶嘛。另外咧就元武三咧就有啲似金牛座嘅，咁咧就巡航导弹嚟嘅。系啦，咁啊射好似大概射到500公里噶，唔系少嘢噶。 五百公里。 元武三唔几劲噶。 射鸭绿江噶咯。 我谂射到中国边境噶。 系咯。 劲噶都 OK 噶。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可以用到呢个咧，都几劲噶。但系有个问题，佢话。如果你垂直发射嘅时候咧，会唔会咧有机会咧嗰、那个震动啊，即系会搞到嗰啲锂电池嗰啲情况？ 哦，咁呢个要个保护咗好啲啦。 因为你每次都 shake 噶嘛。 系啲隔离系啊。 系啊，即系你每次都 shake 噶嘛，即系出过下。 系。 咁佢就话咯，你会唔会有机会会戳到啲锂电池，咁啊会爆炸成咁样咯？就唔知道、 哦。 但系呢架嘢如果做得好咧，几时复役咧？2025年啊。 五年我都要。 七年 八年啊。 六七年咯。 七年啊。 六七年到咯，哇，咁好快啊！我想讲其实做到啩，当然我哋又唔信啦。 系， 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呢啲嘢咧，2025年应该系可以试嘅啫。 系， 真正服役咧都要10年后。 系， 因为太新啦。 系， 唔系咁容易。咁啊，日本就直头落咗水啦。 系， 日本嗰架真系坚落水。 系， 我自己觉得咧，就其实系韩国见到日本有， 系啊， 自己又想要。 系啦，因为佢两个都系呢个锂电池大国嚟嘛， 系嘛，即系个 Sony。 Panasonic 同埋呢个三星系啊， 同埋三星啊嘛。 系， 咁所以咧系几搞嘢噶。 系 好啦，另外咧有一单咧都要讲咧，就系呢个神盾系统啦。咁咧就神盾系统啊，我记得一个网友问，其实神盾系统依家有几多国家用？ 系 我想讲好多个， 系 即系例如咩咧？例如你美国盟国咯，基本上有钱啲嗰啲啦，梗系讲紧，即系当然泰国梗冇啦， 系 咁你菲律宾梗冇啦， 系 咁但系你讲嚟咩？加拿大啦、澳洲啦、 系 纽西兰啦、美国自己啦、日本啦、南韩啦，嗱。我印象中新加坡就冇嘅、 哦， 新加坡就冇神盾舰嘅， 系 咁就大概系呢啲国家啦。其实即系嗱，好简单咧，你谂就系首先有8种人啦， 系 同美国最亲嘅呢八种人啦， 系即系北约啦，喺、 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啊、纽西兰啊、 挪威都有啊、 加拿大啊、挪威有冇神盾舰有啦， 沉咗 噶，系啦，沉咗啦，系嘛， 浸过头噶， 系啦系啦，嗰啲啦，法国就冇嘅， 法国自己有嘛， 系啦，法国冇神盾系统嘅， 自己系统，自己有自己系统啦， 佢有自己嘅拉法叶啊，自己系统嘅， 系啦。 咁所以咧就英國有自己巡防艦啦嚇，咁所以咧就大概係咁咯。咁亞洲就日本、南韓，係啦。咁呢啲就係神盾系統嘅。其實咧神盾系統咧，我覺得咧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咩？就係佢除咗海基之外，依家仲有陸基嘛。係。咁陸基神盾咧，其實就我覺得幾好嘅都，因為陸基神盾咧嚴格嚟講咧，你裝咗之後咧，你嗰啲海，即係其實咧，雖然話咧海盾咧，其實嗱我哋個陸盾同海盾咧，我哋叫。海基咧就唔系唔好，但问题咧就其实嗰啲水手都几攰， 系养攰啊嘛，养佢始终 系嘛， 几千人运作， 你谂下你喺水上运作， 又冇几千人，几百人啦、啊、都运作， 系啦、几百人啦、 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都系几攰嘅。 咁咪陆基又陆基咁就咁三分一都唔使咯， 陆基少好多人， 系啊， 少多人， 唔使服唔使服试驾船啊嘛， 同埋冇海放啊嘛， 系啊， 即系海放一、海放二、海放五， 系、 海放五、海放六咧，讲紧咧就个浪咧系卷到埋嚟几米高噶， 系啊，冚个架船噶，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普通船死紧噶啦。 系啊， 嗰啲战船就可以谂下，咁所以咧就嗰啲位置你都要射到嘅， 系啊， 所以其实个维修系好强啊，后勤又好犀利啊，咁所以咧如果用陆基咧系会好好多嘅， 系， 咁另外咧就美国咧嚟紧咧就会不停嘅卖标三啊， 系， 我哋咧不厌其烦讲多几次。是标三的 Block 2A 啊，因为差咁多钱研究，咁梗系要换晒佢啦，系咪？ 系啊，好似用咗50亿系嘛？ 哇，系啊， 唔少噶。 日本仔一齐啊 ，share。 但系最紧要就日本肯科税嘛。 系。 咁我觉得咧，其实50亿入面咧，可能随时日本仔系出30至35亿噶。 系。 即系随时，因为佢要攞你技术啊。 系。 咁所以咧就佢唔介意俾多少少。 唔紧要嘅，其实好多嘢都代日本仔代工噶嘛。 日本仔代工， 好多日本仔代工。 系啦，但系就唔知佢知几多。 系啊。 咁所以咧就嗱，总之美国咧就卖标衫，同埋咧我哋系咪讲过咧？标衫入面咧最劲系咩咧？其实系嗰啲电子嘢嘛。 系。 而嗰啲电子嘢咧，其实原本咧就美国多数就系、是、嗱，我直头个技术俾你，你帮我装上去嘅啫。 系。 但而家唔系，佢入面嘅设计系日本设计嘅。 系。 咁所以咧个电子导航啊、GPS 嗰啲咧。就日本仔有份嘅， 因为电脑嗰啲电子嘅咧，日本仔又生产得稳定啲嘅， 系嘛？ 系啊， 即系同埋就佢哋嗰啲价格，提供又会比较稳定啲咯， 系嘛？ 咁所以咧就会用呢、這个，咁标衫咧，大家估到咧嚟紧会不停卖噶啦， 系 嗱，总之咧有神盾舰嘅国家咧就要标衫噶啦，咁所以你会估到啦，挪威虽然你沉咗价吓，但你要 keep 住买啦， 系， 跟住你欧洲如果有神盾嘅国家要继续用啦， 系啊， 如果你系用陆基嚟紧，南韩要用啦。 系啊， 日本仔用啦， 系啊， 跟住加拿大啊、澳洲啊、纽西兰全部都用。 系，迟啲乌克兰都要买噶啦， 乌克兰都要买， 可能迟都要啦。 但佢冇钱， 系借住先， 借住先。波兰要买啦， 波兰来 陆基嘛， 陆基 嘅神盾啦， 即系顶人哋 S400 S500 噶咯。 喂，佢真系唔装啲，如果射埋点算啊？佢仲要嚟紧8M22， 系 咯，有8M22，梗系要搵啲嘢挡挡啊，要咁就要摆外国者同陆基啦。 系啊， 我觉得咁啊是第一样咯。你觉得佢摆咩？我觉得佢唔会摆萨德啦，应该唔摆萨德啦，摆啲短啲嗰啲。 萨德都系射标衫噶。 萨德佢摆喺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应该摆喺罗马尼亚。 O K， 佢就波兰就唔摆萨德噶，我估。 O K， 系啦，波兰摆第二样嘢。咁所以咧就会系几个人嘅吓。好，呢次嚟呢度。